德训篇第十五章，敬畏上主的必如此而行，谨守法律的必获得智慧。智慧有如一位荣耀的母亲去迎接他，又如一位童真的新娘收留他，要用生命和明智的食物养育他，用有益的智慧之水给他当饮料。他依靠智慧便不致动摇，他信赖智慧就不致受辱。智慧要举扬他，超越他的同伴，在集会中使他开口发言，使他充满上智聪明之神，叫他穿上光荣的长袍，使他获得喜乐和愉快的冠冕，叫他承受名垂千古的基业。愚昧人不会接受智慧，明智人却去迎接他。罪人绝不会见到他，因为智慧远离骄傲和欺诈。说谎的人不会思念他，但诚实的人必能寻见他。直到天主来视察时，他们必有所成就。赞颂在罪人口里是不适宜的，因为不是来自上主。原来赞颂需本于智慧，具有智慧的人才能教给人智慧，因为智慧来自天主，天主的赞颂常伴随智慧。忠信人的口必洋溢着这样的赞颂，主宰也必赐给他这样的赞颂。你不要说是上主使我没有智慧，因为上主不做自己憎恶的事。你也不要说他迷惑了我，因为他用不着罪人。凡是可恶的事，上主都憎恨。也不许敬畏他的人遇着这些事。上主在起初就造了人，并赋给他自觉的能力，又给他定了法律和诫命。假使你愿意，就能遵守他的诫命，成为一个忠信的人，完全在于你自愿。他在你面前安放了火与水，你可任意伸手选取。生死善恶都在人面前，人愿意哪样就赐给他那样，因为上主的智慧是广大的，他强而有力，不断在查看万物。他的眼睛注视敬畏他的人，他洞悉人的一切行为。他从未吩咐人作恶，他从未准许人犯罪。不要渴望有许多不忠实而无用的子女，也不要因不虔敬的儿子而喜欢。